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？我在这里望穿秋水，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。 新不了情这首歌由万芳演唱，这首歌的爵士版本来自于关岭之，慵懒的嗓音加上经典旋律，令人如痴如醉。一起来听到新不了情。 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借你沐浴长长这一份情，永远难了。原来深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

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，我们继续走进华语乐坛当中的爵士乐作品。 看战士多悠长，亦决心打动地。反对就反对，亦都跟你爱下去。犹豫在大战喷火里，毫无惧色冲过去。谁狂怒，谁拦路，谁话我共谁不登对？无能力与霸权比赛，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？百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。团圆或者晚了也多十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。这盼望很悠长，亦决心等到你，我等。先信了情不对，未反击过而后退，凝凭着耐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。谁强人谁唱收，谁便算胜利，亦不信仍然共你企在这里，挨着灯身边自控死去。百年后再一起，再不怕旁人不服气。谁人又可控诉也多十年，仍然未死。若是再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。哦哦哦

这首 Hello 感觉来自于林忆莲1991年发行专辑《梦了疯了倦了》当中。林忆莲的唱功自然就不多说了，这首爵士乐作品也是更是展现了林忆莲不一样的风格。一起来听到 Hello 感觉。 你是你已渐老，爱躲于角落，我说我也渐老，却想再寂寞。感觉来吧抱拥这躯壳，来吧抱拥空空的这躯壳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孙燕姿《超快感》。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、啊、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啊啊啊哦、放开一切，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、啊、被爱迷惑不上不下，够了吧算了吧、啊、说真心话你善良吗？啊啊啊啊、yeah、往前追不后退， I feel so good， 快提高分贝，超快感，利落干脆，不会累。 做对，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起飞，不放弃不撤退，每次爱的机会，心在飞心在飞，我敢追，爱就是超快感，你都敢追，不会累。时间不会停下，就算风云无情变化，我会陪着你，会抱着你到底。时间问不知道，就算此生渺小到达，索性牵挂你，一切都有了意义。这一次我不放手，这一次没有对错，从此因你的感动，你的笑容，相信敢爱的冲动，这次我要说出口，原谅我迟钝退缩，从此因你的存在，你的依赖，不会再错过所有